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早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总的来看，明天早晨雾气较浓，影响能见度，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气温较高，天气比较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听友和网友在今夜思雨时这个广播节目中来互动情感问题，都是一些情感的问答，听众和网友来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那您也能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您记得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在探讨，所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比如说还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这样一些互动的方式给我留言。我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石宇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石宇啊，一位男性问到一个问题啊，他是一位丈夫，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这个人性格还是比较随和的，那么我呢对我妻子呢也是比较疼爱的。我和我这个妻子呢，我们两个人也是经过了这个恋爱3年的时间，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小家呢原本是温馨又可爱，但我妻子啊就有一点，她是个很被娇惯的女生，那么她和她父母的关系呢特别的好。于是呢她父母由一开始偶尔来住一住，到现在呢她父母啊几乎一年在我家啊要住过多半年。那么他父母经常是回去待一待，然后呢就又回来了。我指的回去是回到老家哈。我们家不得不为他父母腾出一间房子来。那么家里边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他父母的。家里本来不是特别的大，融进了两位老人以及两位老人那些啰里啰嗦的东西。我这个人啊是一个比较完美型的人哈，我平时呢自己的屋子是比较讲究的，还是希望收拾得干净利索。但是我发现老人家来了之后，你没法收拾，你前脚收拾完，第二天你回家，你就会发现餐桌上放着瓶瓶罐罐，无论是在窗台上还是在厨房的各个角落里，以至于冰箱里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所以啊，渐渐的我就觉得这个家已经没有小家的氛围了哈。说我和我妻子感情也挺好，我们两个人关起房门自己在自己卧室的时候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这一打开房门一看家是这个样子，这家不是我向往的家。我向往的家是周六周日家里边寂静又干净，我和我妻子呢两个人在沙发上靠在一起看个片子啦，俩人说说话啦，让老婆陪我下下棋啦，哎，这些是我喜欢的。我喜欢静，我不太喜欢这种大家庭，但是碍于和老婆的情感我又挺难说的。我又想做个好女婿，不说吧心里边委屈，说吧怕我老婆委屈，怎么办呢？ 其实啊，我觉得在我心理门诊当中接诊过很多类似的案例哈、啊， 嗯， 就是妻子一般不会察觉到丈夫的不悦。 对， 嗯，他不知道，以为哎，你还挺舒服的啊！你看我爸妈来了，你有现成饭吃， 对， 然后也有免费的家务这个保洁服务啊， 对 对，还有人给你洗衣服，很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媳妇儿呢，就是她并没有在意到丈夫的一些情绪的不一样，所以说还尽量的邀请自己父母亲刚回家，马上又要过来了，是这种状态。结果突然有一天，丈夫跟妻子可能就一下子因为这件事爆发了。忍无可忍的时候爆发了，妻子还一头雾水，说：“哎，你原来不是还挺开心的吗？怎么突然就这样呢？是不是有别人，会有别的情感啦？这个是理由，是借口呀，等等。”所以我个人建议哈，这个原因就是，如果到了这个地步的话，我们作为就是丈夫一方有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你并没有把你的一些情绪的反馈跟妻子来做正面的沟通。如果他不知道你的真实的感受的话，那他当然就会按他的意思来办，反正你也看起来也蛮开心，或者说有人来为你服务，你也不会按他来讲，他会用同理心说我很开心，当然你也应该会很开心，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你也可以适当的跟妻子来沟通，说诶、哎、你看我们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尽量想要二人世界，如果要是有孩子的话，你看老人过来帮忙那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让老人他有自己的一个空间等等。我不知道这位男士是生活在哪一座城市哈、啊、如果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的话，那就不太可能再考虑给老人租一套离家近的房子。 对。 如果要是其他城市哈、啊、如果房价租房的价格并没有那么贵，是你的工资可以承受的，也蛮可以是一碗汤的距离。就是给他们租一个小房子，他们不是大半年都要在这儿吗？那租一年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事儿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可以跟爱人一起来商量商量。那像这位男士一描述，我突然就觉得说的好像是我家的一个情况。 哦，是吗？ 因为我爸爸妈妈也是在北方，然后他们经常会来北京， 住到你的小家中。 对，但是我家的话，他们走的时候真的不会留下任何的东西，就不带走，他不带走任何东西，也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然后他会把自己的行李，就好像是我们下一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来这样做打算。我觉得这样其实蛮好的， 对，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得妥妥帖帖的哈。 对，你不能说这个一下子铺的满屋子全是你们老两口用的东西，而且老人他其实啊，就我们作为年轻人可以观察到，他们好多舍不得扔的。 对， 就是包括我爸爸妈妈就是从北京回老家的时候，我老公一打开冰箱，哇，三斤土豆。按我们俩的话可能只会买两个呀三个呀这种。 对， 因为我妈妈说哎，超市打折，她就会买三斤回来。 是的是的， 对， 我父母也这样， 你改变不了。就是人家是60多年形成的习惯的话，你怎么可能改得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跟老人讲，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可以跟自己的爱人来沟通这件事情，把你真实想法说出来。我相信这个不管是谁买的房子还是你们俩共同出资买哈，这个听起来都是看起来打引号的霸占哈，都被老人霸占了一间房子，那就不是一个空间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对家的一种感觉。我很理解这个男士的感受。 对， 所以也不要等着你忍无可忍了再说，还是要提前做一些沟通 啊、 来想办法，这样会比较合适。 是的，一旦我们在心里边藏了一些对自己的家和对自己伴侣的一些小疙瘩，一些纠结，那我们很多人会选择我忍吧，就像他说的，委屈我 是特别容易这样 委屈我自己吧。 对， 我这样说出来，那不是找事儿吗？对吧？我一大男人，我唧唧歪歪说这些干嘛呀？对吧？这个我自己就委屈是吧？但是这种委屈是你越把它藏在心里，那这种委屈可能就会越来越大。 委屈就是我们很多人认为好多东西可以忍，但是让我们高估自己忍耐的能力， 对、 还有忍耐的限度和忍耐的时间。 是的， 一般情况下哈、就是你认为现在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始终觉得这种状况长期持续的话，诶，这个很有可能会让我会特别不舒服。一旦要达到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可能你会就会有表面上或者是内心隐藏起来这种情绪变化，你还是会容易被人识别的。比如说你更容易 容易在小事上面发火了， 嗯， 你更容易看老人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了，那等到那个时候再处理的话，那个时候已经很难，而且似乎这个家庭的其他三位成员他们已经很习惯这种方式，而你更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婿一样， 对， 所以这种状态就不好打破了。 哎， 嗯，还是应该提早来做决定才行。另外我还想提醒这位男士，哎，我听了半天你爸妈跑哪儿去了？对，他爸妈总是在这儿来住的话，你爸妈去哪儿了呢？可能是在本市哈，非常有可能。 我认识的朋友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这个男生的爸妈是在本市，还有他还有哥哥， 嗯， 是和哥哥在一起的。 嗯， 啊，那么女生的爸妈呢，就是特别宠这个小女儿，然后这女儿也特别恋着爸爸妈妈，所以呢，妈妈呢就爸爸妈妈在外地，那经常过来就是到女儿家，而且有一些老人会认为，其实过去传统会认为儿子家好住哈， 对， 很多老人会觉得女儿家好住， 对， 嗯，女儿贴心。 我们家是我爸爸妈妈来一段时间，可能一年当中来几个月， 哦， 然后他爸爸妈妈也是一年当中来几个月。 哎，这样是个好办法，对不对？ 而且这种状态好在哪里哈，是可以互相感受对方爸妈在的时候，你的爱人是什么感受。 哦，明白。哎，这是一个好的感觉， 对 吗？对， 除非就是你爸妈真的是在本地，那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是在其他的城市的话，我觉得也可以邀请他们过来小住啊。 嗯， 那这样的话就很有理由把那间房间怎么样腾退一下，收拾一下，对不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些都是好方法。 嗯，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那我们再看下一位，下一位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啊。他说，我和我女朋友啊，我们俩恋爱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我们俩呢，这个不在同一个城市，是在相邻的城市。相邻的城市呢，如果我们坐高铁的话，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哈，关系也还挺好的，因为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呢，就是到了那种很亲密、很亲密的亲人的那种感觉了。有的时候，周六周日，我们两个人因为他加班或者我加班，他有同学来，我有同学来，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事情，我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俩就不会安排见面了。他所在的城市呢，是一个旅游城市啊，那么经常也会有同学啊、朋友啊来啊，他还会招待啊等等这些。慢慢的，我们就不是在周六周日每一次都安排时间能见面。有的时候啊，因为觉得两个人之间很亲密，也很放心，隔上2周、3周见一面。就在这样的时候啊，我遇到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也是工作关系当中遇到的。这个女生吧，就是那种举手投足令我怦然心动。我和这个女生在一起，好像一下子回到了最初品尝恋爱感觉的时候。但是我这个人呢，内心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我知道我有女朋友啊，可是我克制不住的邀现在身边的这个女生一起出去看个电影啊，吃个饭啊，比如说上周一场热映的电影，因为和女朋友说好2周不见面了，我又挺想看的。那天很寂寞孤独，一个人觉得去看电影吗？随手就用微信问了她一下，其实呢，心里边还是打鼓的。当时在想，她要不答应我最好，她要是答应我，那点点点哈。但是他居然答应我了，那就说明他对我也是感兴趣的哈。我们看完了电影，一起聊天吃饭，我保证我没有做其他越界的事情。很喜欢和他聊天，他聊天的时候那种笑容啊，那种状态啊，我真的觉得他的脸上也应该洋溢着开心和幸福。我已经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好感的。回来之后吧，我就开始纠结，女朋友无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发展的又比较稳定，我和女朋友有共同的账户，我们俩共同的账户中有共同存的钱，我们俩的很多东西彼此都非常的了解，我们是规划了未来的。现在算是我出轨吗？ 嗯， 我还能顺利的结婚吗？ 够呛。 真的，你真觉得够呛啊？天哪，快收收收收。 我们一般会觉得啊，就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 一般会在考虑什么样的人，他你没有权利再去选择，就是你已经结婚了， 嗯 啊， 只要领上一纸结婚证书，这一纸结婚证书其实象征着责任和义务。 嗯， 就无论你那个时候再遇到再优秀，所谓的再优秀的异性的话，你也需要对这位负责任。 嗯 嗯，但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有选择权，就是还没有结婚的。 嗯 嗯，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倒觉得，虽然你跟女朋友现在还蛮稳定的，有共同的账户，对未来也有一些期待等等哈，一些规划。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跟另外的人可能更合适的话， 嗯， 那么这个不妨可以重新的改做选择。但是我要提醒这位男生，因为很多是我们耐受了一段感情，因为很多爱情是起初是激情阶段已经过去了，你们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下一个阶段的情感关系了，就不会说让人怦然心动。你想一想，如果老夫老妻两个人已经结婚了几年时间，每次见他都怦然心动，你不得得心脏病吗？ 对对对。 所以说怦然心动的感觉一定是对新鲜的人才会有，而且很可能是跟你的女朋友身上的特质是有差异性的、互补的，这样的女生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更让你有心动的感觉。但是我们要想象一下，你也跟这个后来认识这个女孩子，也相处了跟这个女朋友这么多年，你还会不会对她有这样的感觉？还是会认为跟她在一起是最合适的人吗？ 嗯，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是有了一个前提铺垫，就是我们耐受了一段稳定的情感关系以后，或者耐受了一个让我们觉得还 OK 还不错的这样的人，可能我们就会对他另外的一种类型会更加感兴趣而已。 对， 所以我也建议你要考虑一下，到底这个女孩子是不是你适合结婚的一个对象。 嗯， 不要因为跟女朋友已经恋爱太多年，已经很平淡了，然后就因为激情而错选了另外一个人，这样的话伤害的是三个人。 嗯嗯， 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男生，就是他不是内心 OS 是特别多，内心戏很多嘛。 对， 他说你看他不出来最好，你看我约他，他不拒绝我是最好，那你干嘛要约人家呢？对不对？所以你千万，好多人内心的想法都是，哎，你看我没有错，我只是随便发一个邀请，然后等待对方来做决定。甚至我在门诊当中，我看到很多人他都是以这样的心态。 嗯， 就我首先不往前迈这一步的话，你怎么可能后面有其他的几步呢？ 嗯， 我也不知道这个女生她知不知道你有女朋友。 对呀， 如果她不知道你有女朋友，人家赴约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这个男生大概就是这样想的，我也没打算和他干嘛。 对， 我也没打算和他发展，我也不用跟他交代我有没有女朋友，这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啊！我也不用跟他交代我有没有女朋友，我不想和他干嘛。但是呢，看到他赏心悦目啊，是吧？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对， 可能是这样的。 你看，错都在谁？错都在你们呢？因为我只是约你，你答应了呀。 对，就是他不能够自己有这个足够的定力，所以他干脆把这个约到了的这个权利交给了对方，这样能让他减少他内心的内疚感哈。 我个人还是认为这个男生还是尽快来做一个决定。 嗯， 就是你现在没有结婚，你完全是有权利再做重新的这种选择的。 嗯 嗯，你所以说现在最好的方式是你赶快要看一看，让你怦然心动的这个女生，你到底现在要不要跟她在一起。如果你已经决定了，就是约会约几次了，你有这个决定，你最好还是要告诉你女朋友，要解除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 把财务关系也跟人说清楚。 对， 不要占人家便宜。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昨天啊看到了一篇公众号里边翻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它是讲一个男影星的，但是就是特别的这个我其实没有看过他更多的作品哈，因为可能比较少能看的，我没有看到过他更多的作品，但是我想可能说了名字很多人都知道，我相信石宇也知道，石宇是非常时尚的人物，他叫朱亚文，是吧？ 我知道， 是吧？据说被称为行走的荷尔蒙哈，男生很帅，这就是我看到了他这篇文章说他是怎么宠爱妻子的。 嗯， 那么我当时我就好奇，我就点进去就看了一下，有几点就让我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什么样的印象呢？他结婚了，他是在任何场合，一般来说男星可能在面对自己那个在下面狂喊的粉丝面前，有的人会不愿意强调自己已婚的身份，对不对？那么他在任何场合他都告诉人家我结婚了。但是这样的就是让我比较 觉得这个有感触的是，据说他在上娱乐节目，那么娱乐节目当中给他一个搭档是一个女生，这个娱乐节目嘛，大家也都知道有这个男生去抱女生，去抱女生的这样一个桥段，就是把女生抱起来啊，或者怎么样娱乐嘛。那么他当时就对主持人说，他说你给我换一个人吧。那主持人说为什么呀，他说我结婚了呀。就是很少有男人是发出这种宣言的，我结婚了。结婚对于男人来说，就像刚才石宇说的那几句我印象很深，意味着责任呐、啊。就是意味着我是一个已婚的身份，我和一个未婚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了，对吧？就是我是有主的人了。是这样的，是吗？那么还有一个也是说到了一个细节，好像是他在一个很火的一个什么什么综艺节目里是要出声音的吧，叫什么声临其境吧、 哦、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好像有一个细节是让他对一个女星去表白我爱你，就是这是演戏嘛，大家都知道是演戏嘛，但是他说不，对着一个男生来表白吧。 哦， 他是这样， 按表演来讲难度更大。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另外据说也有这个平时采访他的记者就问到他说，那么你在拍一些情感戏，你和那么多女星都拍过情感戏啊，那我们也都知道情感戏有各种各样身体上的一些接触，情感上的一些交流，那你怎么办？他说我会拍到我妻子允许的范围内，我妻子不允许的范围，我妻子不舒服的范围，我是不拍的。哎呀，我当时就看了这 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 对呀、啊，如果这个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是这样说的，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非常高的男人。 对， 他非常懂得掌握好自己的生活和情感。 我在想啊，就是他妻子允许的范围会到哪里？如果一个男人这么自觉的话，我相信妻子也不会太计较这些东西，甚至还会说，那为了节目好看，为了电视剧拍出来，大家觉得更真实，情感更加投入进去，那导演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了。 对对对， 对， 就是这种伴侣关系其实信任度是很高的。而且这种伴侣关系我们有一个什么在里边，我的感觉就是一份感恩在里边。就是你能够对我如此，对吧？那么你是把这种夫妻的恩情其实呈现出来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你对我的那份一心一意。那么大多数人我们的反馈应该是我们懂得感恩的。是不是？我们应该是对他加倍的好，对他加倍的信任， 就是基于我觉得对女性的尊重。然后他的妻子一定也是会反过头来也会很感谢他的丈夫为他做的一切，所以这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如果真的是像他呈现出来这样的话，我认为真的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牢固的。 对对对，所以以前我记得在某一些影片当中哈，看到这个，因为在国外男士早多少年前戴婚戒比我们的男士要普遍多了。我们的很多男士到现在其实结了婚也不用戴婚戒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文化传统哈。但是这个在国外特别在西方，那个婚戒戴上了是不离手的。 对， 那个婚戒是你的身份，是吧？ 而且好多人说要辨别一个已结婚的男人是不是在外面搭讪，就要看他 手指上有没有印儿， 对，这个婚戒的位置上面有没有痕迹。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戴久了都是这样的，晒太阳晒的也一定会有这个印子嘛。所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中国男人大多数可能还没有。我很欣赏像他这样，他也戴了婚戒了哈，但是我并不是说主张大家都要戴婚戒，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站出来说我结婚了，我是个结了婚的男人。 啊，听起来心里暖暖的。 对对，想一想他的这个妻子真是好幸福啊，好像叫 连在娱乐节目都能做得到的话，那可想而知，那在其他方面岂不是做得更好吗？ 对呀、啊，就是超级棒，超级棒了哈。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简短的问题啊，简短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和一个男生见面，我呢身体稍稍胖一些，脸小，之前呢我们俩在视频上见过面的，他也看过我的照片，那么当他见过我人之后呢，他就挺不礼貌的，他对我说，哟，没想到你那么胖啊，怎么看上去你的照片没那么胖啊？我说我的脸小，骨骼也比较小，但是肉挺多的。结果呢回来之后呢，他就给我发微信，他说健身吧，你要不健身你这样谁找你啊，明天我约你一起跑步吧，请问 他是想和我接触还是不想和我接触，这男生怎么问的哈，有意思哈。 对，这个问的太直接了 啊！ 我还真是在网上视频里面看到过一张小脸秒变，就是他会把自己的头发，因为现在这个女生特别会打扮， 化妆术特别好， 化妆也好，然后发型也弄得好， 对对对。 然后这个女生一看脸，就是真的是一窄窄一条， 嗯，小脸， 她弄的是像学生头，刚好是 遮住这个脸边， 耳朵长一两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很淑女的一个短发， 嗯， 结果把这个把帽子一摘，把这个头发往耳边一拨了哈， 嗯， 一看一张大方脸就出来了，真的是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女生在跟男生在微信聊天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刻意要把最美的照片发给对方， 嗯， 因为就会遇到这种尴尬。就是人家一看，哎，你是同一个人吗？ 嗯 啊，你怎么是本人是这个样子的？ 嗯， 所以我也觉得你把自己真实的一些照片可能也发给对方，让对方有个心理准备。 对， 这样的话也大家总是要见面的嘛。 嗯 嗯。那另外再回答这个女生的下面的她很关注的问题，到底想不想接触？我觉得啊，这个男生很有可能是对你目前他并不想跟你保持男女朋友的关系。 嗯， 但是他也不肯错过一个可能减肥成功逆袭成功的一个小女生， 嗯， 所以说暂时先做好朋友吧， 嗯， 那男生很可能是内心的潜台词是这样的 啊，对， 多一个这样的女性朋友不多， 嗯 啊，但是做女朋友还是有点距离。 那么就明天跟他一起去跑步吧，他的倡议也没有什么错。 对，反正你要是减肥成功的话，你还未必能选择他呢。 真是这样的，说得好，去健身吧，啊， 就是。 至于你想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边。 是 吧？好，谢谢时雨。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我们会继续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大家都可以提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啦。 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总的来看，明天早晨雾气较浓，影响能见度，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气温较高，天气比较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那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节目中这些情感问题的问答听友发来的，所以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您有情感问题需要问，您就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问题给我，我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的问题。您也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给我留言，主持人孙岩可以留言。如果您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如果您想反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您方便的时间收听，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下载 APP， 像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哈，听节目的听，听听 FM 就能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有一对父母问到一个问题啊，这是这个母亲问的问题哈、啊。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儿子呢，今年是27岁。”我儿子是属于那种大学毕业以后啊就不太工作，不太好好去工作。工作的时候呢，我也知道这孩子有点眼高手低。这个孩子呢基本上找一份工作然后做一做就在家里了。那么现在的状态呢，就是我跟他爸爸养着他。我和他爸爸呢有那么一点点积蓄，生活也还过得去。养这个儿子呢，我们也是实属无奈。他爸爸经常和孩子吵，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也希望他是不是将来能够有自己的家了，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了，他也能懂得做父母的这份苦心啊。现在我想问你们的是哈，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他女朋友和他一样不工作，他把女朋友带回来，他们俩一块儿在家里边吃喝睡，甚至呢他如果要带女朋友出去没有钱了，他就问我要啊，经常是让我给他转账，转在手机上，然后他和带着女朋友就出去了。他们两个人在小屋里边，如果他们觉得我们做的饭不好吃，他们自己还会点外卖。 嗯， 可是这个女孩吧，也不挣钱。那么这个女孩和他住在一起之后呢，我儿子的生活费那就翻倍了。 嗯， 其实我很矛盾，一方面很想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女朋友，希望他将来成家，然后呢，希望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能够懂得做父母的这片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很担心，我觉得这个女孩不是一个好选择。但说实话，一个没有工作的儿子，谁能找他呀？ 嗯，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他爸爸让我来问问你们吧，你们告诉我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首先要先肯定一下这位妈妈，就是她能够想办法想要向节目求助，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举动。因为好多家长遇到这样事情只会老两口啊自己在家干着急而不去找外援，这是肯定不行的。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刚想要回答她，就是真的是等孩子结婚了，她自己有了儿子有了女儿以后就能够真的上进起来吗？其实等待这件事情好多都以为是天然的成长，其实并不是。而你看到一个人在三十左右岁真的是三十而立的时候，他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二十几岁的那些打拼啊，或者说他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在里面，所以你才能看到三十岁他真的独立起来。如果之前这些都没有，你就光等着三十然后一下子成长起来，那我想告诉这位大姐那一定是不行的。就是你的这个想法一定会落空，你会失望的。所以还差三年你的儿子就三十而立了，他能立得起来吗？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你看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人，就像这位大姐说的很对，就是一个不工作的儿子的话，什么样的女孩会跟他过？他一定会觉得，那我自身可能也会存在某一些问题，所以我俩就将就凑合了呗。或者说我们俩性格，或者说我们俩的生活习惯有一致的地方。那你看，果然就吸引来一位同样不工作的女孩子。 对。 所以养儿子一个不够，再来一个女孩一块来养着吧。所以我下面你就需要思考的是，就是为什么儿子可以不工作？这是谁造成的？你们家的环境真的是有那么样的好吗？但是我们看到哈，真正家庭环境非常优越的那些孩子，就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我曾经看到一篇帖子，王健林的儿子哈。他的孩子王思聪，好多人都说那简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啊，他爸超级有钱呀。他只要不工作的话，吃着爸爸的老本也能活得还不错哈。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王思聪，你仔细分析他自己做的这几件事儿，人家也很会赚钱的，其实也不亚于他父亲。所以说我们发现，真的不是说因为你们家条件够好你儿子才能这样，而是说父母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你让儿子太有安全感了，所以说他才可以不工作。也就是说他已经算计好了，我不工作我爸妈能养得起我。 对、他肯定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他伸手要了钱你会给嘛。这就是他算计好的地方。 对，好多孩子可能心里不这么想、但是在潜意识上面已经有了这个小种子了。 对、就是他已经是这样做了。 对、 是吧？那么他知道反正爸妈能给我钱，嗨，不工作就不工作吧。 我不知道这位母亲和你爱人有没有拒绝过儿子的这种要求。比如说家里真的是你不光编出来的事情还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说你们的钱现在也很紧张不够用啊等等，有没有这种问题？或者说你曾经有向儿子提出过什么要求没有？比如儿子那个人家家的孩子就给他爸爸妈妈买了个什么东西，买了一件什么新的这个被褥床单的，你也给我买一件去等等哈。就是很多家长对孩子没有要求，经常被孩子提要求，结果到最后他还反过来希望，哎呦，我们家儿子什么能主动给我买，那你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也要跟儿子来讨论一下，跟老伴儿来讨论一下，有的时候该拒绝是要得拒绝才行，就是他自己感觉到为难了他才能真正走出去，否则的话谁愿意出去？我们上班也很辛苦的，所以但凡能够待着很舒服，谁还愿意去那么辛苦的去工作去打拼呢？ 对， 爸爸妈妈真的保护得太好了。 对，这就所谓的慈母多败儿嘛。这个有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们也管了，我们也说了，但我们就是不能看他挨饿啊。 对，人儿子也知道啊，你肯定不能看着我挨饿呀。 对对对，所以这个妈妈看怎么调整一下心态哈。 对，也可以来找心理咨询师去给他做一份职业规划，看一看他现在学哪方面的技能，儿子才有可能将来找一份工作。 对对，就是可以在这些方面帮儿子。 对， 这可能才是真正。 来给钱，我觉得是应该交给儿子他自己能赚钱的能力，这样才行。 那当然了。至于那个女孩子呢，可能也是 你看这个儿子他自己都要不来钱，谁还跟他呀 好的，试一试啊，谢谢这位妈妈的信任。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有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说我啊这个人是比较保守一点哈，因为有的时候吧，我如果在外面啊，包括在旅游的地方啊，就是我看到那种啊四五十岁的那种大叔，然后旁边跟着一个小姑娘，一看就不是他女儿哈，腻腻歪歪的在他身上的那种哈，我就特别的讨厌，无论他们是不是单身的，我都觉得关系不正常。 嗯， 那么在前不久吧，这个我公司里和另外一个公司，那我们一起去办一些事情哈，等办完事情之后嘛，另外一个公司的算是大叔吧，其实在对方公司应该算是还挺有才华的那么一个人哈，听说他是单身，然后呢他就开始追我，他呀比我大好多呢，而且他长得吧还面显老，后来我说你比我大好多，但是他说他实际上比我大的超不出十岁，那我就觉得他显得特别的老哈。他说现在这种年龄不算差距，他追我追得挺执着的，他有才华，而且呢我们公司在合作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边公司其实是非常非常看重他的，因为能和他去合作，我们在业内也都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从他身上业务上能学到好多东西，这是我比较钦佩他的地方。但是呢我已经意识到了他在追我，侧面的打听了一下，他没有女朋友， 嗯， 单身，过去也没有结过婚。我因为和他说话特放松，我就问他你过去为什么没有结婚啊，他说的话就是我没有碰到像你这么好的呀等等这些哈。一方面吧我会觉得这种人不是我最讨厌的吗，但另外一方面吧，哎，我每天还盼着他的微信，哎，我是什么心态啊？ 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曾经有没有有过恋爱的经历哈，因为大部分的女生其实都不会拒绝别人投来的那些善意的这种爱慕，因为越多越好嘛，证明我们个人很有魅力，管他什么时候什么年龄哈。但是我不知道他，你曾经谈过恋爱当中或者追求者当中这类大叔到底多不多，而且咱们再来讨论一下十岁这个年龄差到底大不大的这个问题哈。如果说女大男小的这种关系差十岁还差的太多了， 嗯， 是因为我们的生理结构的关系，女性很有可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已经逐渐开始进入到更年期的状态，然后男性三十岁他正好是壮年的阶段，所以说这样的男女搭配差十岁，女大男小，我认为差异是挺大的。但是我们再反过头来，一个三十岁的女性和一个四十岁男性的话，目前看起来这种搭配还是真的是蛮多的。如果说一个年龄差最大的真爱的这种组合的话，杨振宁和他的妻子，那岂不是28嫁给82岁的吗？ 嗯 嗯，所以我自己也是，我爱人比我大了8岁。 嗯、 哦、所以这个年龄差到底你能不能接受，我觉得世俗现在已经接受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而已。而且包括对方的婚史啊各方面，如果你还满意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毕竟是我们曾经每个人都会对一些事情有偏见，但这个偏见是可以逐渐被纠正的嘛。 嗯， 我也并不觉得我跟我爱人差8岁他就是大叔等等这种状态。 没这种感觉，你可能在外面看到的都不只是差，就是我说这个问我们问题的小姑娘哈、嗯、这个女生，你在外面看到那个从表面上看明显年龄差的人，通常呢都是差15岁20岁左右呢。 对， 嗯，那不是 因为现在40岁男性其实已经看着很年轻了， 很年轻很年轻了。 对， 对，你都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特别大叔的那种感觉哈。那当然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外形放在一起是怎样的。 嗯，还是要看，不只是外形这种东西啊，看两个人相处到底合不合适。但是我总觉得很奇怪啊，这位大叔，所谓的大叔，他看起来蛮会说话的。 嗯 嗯，这女孩说的时候，她说：“哎，那我不是没有遇到像你一样好的人吗？所以我才没结婚。”但是如果她的年龄真的已经到了40-50岁，她是没有婚史的。我不是对这样没有婚史的人有偏见哈，但是我们真的是得多想一下，她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结婚？因为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30，他38，他没有结过婚。然后我就在问他，我真的是很直接的问他，因为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不需要拐弯。 嗯 啊，所以我问他，我说你这么大岁数没结婚什么原因，他说是因为曾经他就是特别多的这种黑白颠倒的加班，因为他是也是做文字工作的，晚上得出稿子，所以那段时间就耽误了他正好的这个相亲的年龄，所以我觉得这理由合理啊。 然后再相处一下，觉得人品还 OK 还不错的话，就决定嫁给他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女生你不妨哈，也要考察一下这个男人真正不结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是那个影响你们以后今后在一起相处的那些重要的特点。 嗯， 但是听起来这个男生没有给你正面的回答。 嗯 啊，不要光认为好听就过去了，还是要仔细的研究一下。 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她说我想问一下，现在交的男朋友吧，我害怕有两点。第一，不让我化妆，过去我挺喜欢化妆的，他是不让我化妆的，一定要让我素颜，出去见朋友上班都不许我化妆。慢慢的我就觉得他的控制欲挺强的，我和他说了分手之后呢，他就对我说，如果我胆敢和他再说分手的话，他就以武力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对我动过手，他每天除此之外对我挺好的，可是我心里是挺害怕他的，我想知道怎么能摆脱这样一段关系呢。 好怕怕呀，说的我也好紧张呀。 嗯， 就是你胆敢，我以为说你胆敢化妆我就打断你的腿那种，就是我不太明白这个男生曾经受过什么伤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辞和他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关系，为什么女生要对他提分手他就要动武力。 嗯， 就是两个人如果就算结婚了真的不合适的话也可以离婚，那谁告诉他两个人谈恋爱的话就不可以说分手呢。 嗯， 而且任何人提分手都是有理由的，哪怕你没有理由甚至都可以来在恋爱阶段提分手，这是每个人的权利。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上来就这样威胁你的话，那个时候你第一次听到你就应该及时做好准备要抽 离 出来。 对 对，要换我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的，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威胁。 嗯， 或者你可以也跟他谈一谈，说你这样说我心里不舒服。 嗯， 你是这样开玩笑的还是你真实的会这样做，如果你真的是想的是跟你说的是一致的话，那恐怕我现在就想要跟你分开，因为我会觉得好害怕也很紧张，我认为恋爱不是这个样的状态，这个都可以蛮可以尽早的说，而且越早说的话男生也可以止损，你也可以止损。 嗯， 你别等到相处了很多很长时间，男生也付出了一定的这种时间成本精力啊什么的金钱成本以后，然后你再说分手，我相信那个时候就很难搞定了。 对对，所以 嗯， 要分手就要下定决心想一切办法来分手，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比如说换工作，不让对方知道自己住哪儿等等这些。因为记不记得有这种和很渣的人分手然后酿成的真的是蛮恐怖的事情。 而且我还听说分手以后就是把在一起的亲密照然后是说你敢跟我分手我就给你挂在网上去或者说给你单位都撒满了就是咱俩的这种亲密照。 嗯， 所以建议啊，如果有这种想法的男生，你最好也不要在他的这种手机和电脑上面然后留下太多的这种亲密关系的照片。 嗯， 太危险了。 对，这些你都是要做到的哈。 嗯， 如果你有家人在你旁边支持你的话，你会更安全一点。找你合适的家人能够支撑着你，因为现在我们太不能判断对方是怎样的，但是听上去对方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往往这样的人接触下去是有一定的危险， 又很不讲道理。 嗯， 在他的逻辑里面，你的逻辑是行不通的。 对， 嗯， 下一位问问题啊，说。嗯，我是一个男生，但是呢我特别特别的爱我的女朋友，而且女朋友呢也是我主动去找的哈。找到了女朋友我当然很开心，和女朋友在一起我也很开心。但是呢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好几次在网上和其他的女生去聊天都被我女朋友抓住了。那么他告诉我，如果他再发现一次的话他就不和我再好了。我就是想跟你们说，控制不住点开女生和女生去聊天怎么办呢？ 好欠啊，就是你是不是很闲？就是你的生活是被什么样的构架给组成的呢？ 嗯， 到底是什么内容组成了你每天的24小时怎么样度过的呢？就是我们发现也有一类男生哈，他其实他也非常想控制自己这类的行为，但是他又抑制不住。理由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他之前的那些经历里面，有可能是被女性就是伤害过，他极力想在异性面前来证明我是很 man 的，我是个男子汉。但是同性给他，或者说你的上司和同事给你的任何的认可，他觉得乘以系数会很小，就是 在工作上我获得的认可只能占0.1%，但是异性给我的认可能占55%，就这种关系。所以说这样的人他会拼命的来向异性来展示自己的男性魅力，只要他别人能够很仰慕我或很尊敬我，或者我想得到夸赞啊怎样的，这样的话我内心才会满足。所以我们要评价一下自己内心的组成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如果你的这个成分是稍微对自己和你的未来的这种情感关系不利的话，请你尽快来自我调整，这是你自己的病，得自己来解决，跟人家没什么关系。否则的话，无论你找哪个女生，你最后的结果也并不会很好。 对，所以你这个要明白哈，如果说你是这样控制不住自己，那么你可能在情感上不是一个心理成熟度很高的人。你在经营情感关系上，不是说只是我对我女朋友挺好的，但是我又不断的和其他的女生去聊天，这样一个方式来伤害我们的感情，这显然都是非常非常幼稚的一个做法。 就是其实真正的获得被尊重啊，被仰望啊，这种感觉，其实要靠你真实的付出，在无论是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你的工作方面和你对情感的忠贞度方面，这些都能够获得相应的这种尊重和回报。所以一旦是跟女生之间的这种聊骚解闷儿啊，或者说在网上的调侃啊，来获得你所谓的这种安全感，我认为它都是很泡沫的东西，都不太稳定。所以你花时间越在这上面花的越多，你其实越不安。 对。好，下一位，这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谈恋爱谈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才知道一件事儿，男朋友家里边挺富有的，钱还是挺多的。男朋友的妈妈早些年啊，在这个小城市的边边上，那么盖了大概有5栋楼，而这个楼呢都是用来出租的。现在呢也都租给了工厂或者租给了个人。他妈妈收租子钱很富裕，虽然他妈妈的文化程度不高，他爸爸基本上在家什么都不做，但是我跟他刚刚认识的时候，他从来不说这些。他说父母是农村的，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自己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的工资。其实我挺喜欢他的，喜欢他身上的一种气质吧，他身上有那种让我觉得很自信的那种状态。所以呢我就和他谈恋爱了。谈恋爱呢我一直是挺省钱的，因为是觉得我们家是小康之家，听上去似乎比他们家还稍稍好一点。我的月薪呢是将近6000块钱，在我们这个地方也算可以吧，女孩子赚的。那么我们两个人啊，出去旅行啊，买东西啊，我都是挺替他省的。我是告诉他不买这个太贵了等等这些。谈恋爱谈了半年了，他才告诉我说他们家挺富的，他妈有5栋楼在出租呢。 这是意外的惊喜吗？ 我不觉得是惊喜。女生接着说了，女生说我特别的生气，那就说明一开始他是瞒着我的，他好像很怕我去谋算他的钱，算计他的钱，而且呢他能那么笃定的跟我在撒这个弥天大谎。每一次我跟他说咱们钱不多，咱们省一省吧，他总是说行，或者有的时候还是他主动说这个太贵了，要不咱们省省吧。那么我想问一下啊，他为什么会这样？我问他了，我说你是有意隐瞒吗？他说对。那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很多姑娘知道我家有钱，那我就看不到这姑娘的真心了，就这么想的。 说的有道理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给很多女性来，就是都是我身边的朋友哈，我就问他类似的问题，但是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一致的。我说假如说一个穷小子伪装成有钱人跟你谈恋爱，或者年龄大的女性的话就跟你女儿谈恋爱，你什么样的感受？你能接受吗？他如果有一天真的被揭穿了，你知道他真实身份是穷人冒充有钱人，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会对他？ 对。 然后我说相反，另外一个是一个有钱人冒充穷人来跟你谈恋爱，或者跟你女儿谈恋爱， 好多浪漫的电影都是这样的桥 段。对呀，所以大部分我知道，就是在有一次我们就是一个大姐啊，年龄大概是40-50岁的这个状态，她说如果我女儿遇到这种状态，富人冒充穷人谈恋爱，那挺好呀，继续谈呀，还不错呀。他我说那穷人冒充有钱人，那当然不行了，这是欺骗。而另外一个，他认为是寻找真爱， 所以我们说其实按理说这两个都是有欺骗的成分哈， 对， 因为都有隐瞒，但是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穷人冒充有钱人的话，他很可能一旦被揭穿了以后，他没有办法去维持他原来的身份状态，或者他的心内心里面他极度想要，他觉得我不装成有钱人你不会来理我，所以他内心是有缺失的。那反过来，如果一个有钱人他冒充自己只是工薪阶层或者家长都是农民，他可能在曾经的恋爱经历当中确实会遭遇到是为了他们家的环境很好来找他的女生，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儿。 对， 哪怕说他家钱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但是人家只想找一份就是很纯净的爱情或者很纯净的这种婚姻关系的话，不是图他们家庭，而是图他欣赏他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倒也没有什么错。 对的，所以这个女孩子你要是能想开能看开能够理解她就好。还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可以去问她，我们觉得她不是在针对你，她是在针对这一类的现象。 对， 是吧，她并不是说针对你，你可能自己会觉得我觉得我受到委屈了，他怎么能这样看待我呢？他应该第一眼就看出我是什么 人。人家怎么会看面相？连心理老师有的时候都会看走眼。 对对，他毕竟第一眼看不出你是什么人，你们只有在接触中一点点点滴滴中，他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对，没错。 好，谢谢时雨，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问题给我们。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找到我们收听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播出。今晚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叫做快乐和忧愁，没法躲，笑容清晰温柔，闭上眼你嘴角上扬又浅浅的酒窝，辗转后天又白了夜又去了连梦都没有，傻傻的付出默默每分每刻的所有，两年后面对朋友淡淡谈着关于你和我的理由，为什么分手太多，我真的不能不想他，还有他独特的发香，明知道都过去我却没有办法深深的隐藏，知道如何爱他，现在可以吗？哦，我真的不能不想他，无名指带着那朵花，那是我们爱情真正式的密码，花香还依然在当下，睁开见了天亮了，分不清是真是假， 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